第五章，最后的守护者，第一集，卡拉赞。夜色渐浓，双月中较大的那一个率先升起，此刻正以饱满皎洁的姿态高悬在繁星点点的澄澈夜空下。温柔的月光下，赤脊山的山峰竭力伸展指向天空，白日里阳光会映照出花岗岩峰顶上的紫红与铁锈色，而在月光中，它们全都蜕变成了高大而孤傲的鬼魂。山脉以西是艾尔文森林，巨型橡树和垂木遮天蔽日的树冠从山脚一直延伸到海边，东侧则是荒凉的黑色沼泽，那是一片充满了丘陵与泥淖、河湾与死水的土地，到处都是废弃的定居点，阴影之中潜藏着重重危险。一叶乌鸦状的黑影从月轮上掠过，向山脉中心的一个巨坑飞去。在这里，赤脊山堡垒般坚实的岩体被劈掉了一大块，留下了一个圆形的山谷，也许它曾经是远古时期某种天体碰撞的痕迹，或是一次震天撼地的爆炸留下的纪念。然而万古长夜已经将这片碗形的巨坑打磨成了一串陡峭的圆顶小丘，被周围高耸的山峰环抱。艾尔文森林的古树都无法在这么高的海拔上生长，这圈环形山丘中间的土地一片荒芜，只见野草和虬结的藤蔓。环形山丘的中心有一片凸起的岩丘，光秃秃的，像库尔提拉斯贸易大亨的头顶一样寸草不生。这小丘陡然拔起，又在最高处落成一片接近平地的缓坡，样子倒确实像是一个人类头骨的形状。多年以来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有少数几个人曾向此地的主人提起过此事，其他人要么是不够勇敢，要么是不够强大，要么就是不够冒失。岩丘平坦的台顶上，一座用白色石块和暗色灰浆建成的古老高塔拔地而起，高大魁伟，直冲云霄，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周围环绕的山丘，在月光下像一座灯塔一样发着亮光。塔底有一圈矮墙围出外庭，墙内的马厩和铁匠铺已经是残垣断壁，然而在这一圈环形山丘中，高塔才是一切的主宰。曾经这个地方叫做卡拉赞，曾经这里是最后一位神秘莫测的提瑞斯法守护者的居所，曾经这里生机勃勃，而现在它已然被众人和时间遗忘。塔内一片寂静，却并非毫无动静。在黑夜的拥抱中，有身形在窗口间轻盈地掠过，露台上和围墙里有幻影在翩翩起舞，他们算不上鬼魂，却又比记忆更加真实，他们是从时间之流中剥落的过去的碎片。高塔的主人疯狂地将这些往日的幻影化为具象，可怕的诅咒让他们不得不在废弃高塔的寂静中一遍又一遍地重现着他们的过去，上演着一幕幕无人欣赏的戏剧。此时靴子轻轻擦过石头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寂静，温柔的月光下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白色岩石上落下了一道阴影，一袭破烂的红色披风在夜晚的凉风中飘动。在塔最高处的尖顶上有一条露天走廊，一个人影正沿着这里走过，很多年以前这里还是天文台。在吱吱嘎嘎的声音中，从露天走廊进入天文台的门拖着铁链微微开启，却因为年久失修动弹不得。穿斗篷的身影停了一下，将一根手指点在铁链上，低声说了几句咒语，大门一下子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铁链已经焕然一新，闯入者露出一丝微笑。 天文台现在已经空空如也，仅存的工具也都全部被损毁废弃了。闯入者如同那些幻影一样安静。他拾起一个压坏的星盘，他的刻度盘因某人的盛怒而扭曲，至于原因早已无人知晓。现在他只是一块沉甸甸的黄金，毫无生气地躺在他手中，全无用处。天文台里还有其他动静，闯入者抬起了头，一个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附近，站在许多窗口之中的一扇旁边。这个似鬼非鬼的身影是一个肩膀宽阔的男人，几乎全黑的须发边缘染上了些许灰白。这个人影也是过往的碎片之一，现在他正在重复他的使命，并不在乎自己旁边有没有观众。此时此刻，黑发男人手里拿着一个星盘，正是闯入者手上那个完好时的样子。他正在摆弄侧面的一个小旋钮，男人的手停顿片刻，又调了一下旋钮，横在他那双鬼魅般的绿眼睛上的漆黑眉毛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检查星盘，又一次调整旋钮。最后，这个高大威严的身影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星盘放在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桌子上，然后消失了。闯入者点了点头，哪怕是卡拉赞里还住着人的时候，这样的闹鬼现象也是层出不穷。而现在，他们摆脱了主人的控制和疯狂，便更加肆无忌惮起来。然而，这些过往碎片属于这里，闯入者却不是。与他们相比，他才是那个不请自来的人。闯入者穿过房间，走上通往楼下的台阶。在他身后，那个年长的男人闪动着再次出现，又开始重复方才的动作，将自己的星盘对准一个早已运动到天空中其他地方的行星。闯入者往下走去，走过无数层楼梯和走廊，对他来说，没有哪扇门是关闭的，连那些上锁或者锈死的门也不例外。只要一句咒语，一次触碰，一个手势，那些束缚便会烟消云散，铁锈化成暗红色的灰堆，铁链恢复如初。有那么一两个地方，古老的魔法结界还在闪烁着光芒，岁月并没有削弱他们的威力。他在屏障前驻足片刻，思索回忆，在脑海里寻找正确的反制魔法，接着念出正确的咒语，做出正确的手势，粉碎了残存的微弱魔法，然后继续自己的旅程。他在塔中穿行，引得过往的幻影骚动起来，变得更加活跃，仿佛因为有了潜在的观众，这些过往的碎片极力表现自己，以及摆脱这个地方的束缚。他们的声音早已被磨灭，只留下影像在厅堂中穿梭。闯入者与一个穿着深色侍从制服的管家擦肩而过，孱弱的管家步履沉重，手托银盘，头戴眼罩，缓慢地走过空无一人的走廊。闯入者又经过图书馆，一位绿皮肤的年轻姑娘背对他站着，正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一本古老的典籍。他穿过宴会厅，一群乐师正在大厅的一端无声地演奏，舞者们随着音乐翩翩跳起加夫特舞。大厅另一端，一座宏伟的城市正陷入滔天火海，火舌徒劳地冲击着石墙和腐烂的挂毯。闯入者穿过那无声的火焰，因再一次目睹伟大的暴风城被烈焰包围的场景而神色黯然。其中的一个房间里，有三个年轻人围坐在桌边，讲述着现在已经无人知晓的故事。桌上桌下到处散落着金属酒杯。闯入者驻足凝视了这幅景致很久很久，直到下一轮酒局开始，然后他摇了摇头，继续前进。他来到接近地面的楼层，来到一个像蜂巢一般挂在大门上方摇摇欲坠的低矮阳台。那里在高塔前开阔的地面上，大门和外庭对面已经坍塌的马厩中间， 一个幽灵般的身影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他不像其他幻影一样会动，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处，小心翼翼地等待着一片尚未被释放的过往碎片，一片正在等待着他的碎片。这个一动不动的身影是一名年轻男子，一道银白夹杂在他乱糟糟的黑发中，仿佛臭鼬的皮毛一样，新长出来的胡子稀稀拉拉地挂在他的脸颊上。年轻人的脚边放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背包，他的手中死死攥着一个带有红色蜡封的信封。闯入者知道，这确确实实不是鬼魂。虽然这幻影的原身也许已经在另一片天空下战死，这是一段记忆，一片过往，像琥珀中的昆虫一般被困在这里，等待着被释放，等待着他的到来。闯入者在阳台的石头边缘坐下，向外望去，目光越过庭院，越过小丘，越过周围的环形山脉。月光下寂静无声，群山也仿佛屏息伫立，等待着他。闯入者抬起一只手，念出一串咒语。那个幽灵般的年轻人的双腿忽然陷进了泥里，他深吸一口气，将他那个装满秘密的背包背上肩头，然后缓缓地向麦迪温之塔的方向走去。